to me. I'm slipping out of reach now. People talk to me and all their faces blur. But I got my fingers laced together and I made a little prison. And I'm locking up everyone who ever laid a finger on me. 看不见的牵挂，思念在蔓延，灰色的天空流下眼泪，心电被灌溉。你睁开眼看啊，繁星在乌云中成长，手牵着手，我们冲破这黑暗。你睁开眼看啊，看一看身边的爱人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把手放开。与你同在，风雨中每一天，坚强的信念是梦魇的起点。与你同在，生命中每一天，拥抱着你就在眼前。遥望那看不见的牵挂，蔓延，灰色的天空流下眼泪，心念被灌溉。你睁开眼看啊，繁星在乌云中成长，手牵着手，我们冲破这黑暗。睁开眼看啊，看一看身边的爱人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把手放开。与你同在，风雨中每一天，坚强的心是梦魇的起点。与你同在，生命中每一天，拥抱着明天，希望就